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的目光落在房间角落中那唯一还算干净的椅子上，一身干净的衣裤平整地放在那里，那是小五昨天送来的。看着他们，唐三眼中不禁流露出一丝难掩的温柔。小五最让唐三欣赏的就是他在什么时候都知道该做什么，平时他总是那样快乐活泼，可当自己需要安静的时候，小五也丝毫不会来打扰，只是默默地为自己做着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令人永远无法忘怀的事儿。此时天色还早，按照往常的惯例，史莱克学院这时是没人会起床的。唐三打来清水，洗了个冷水澡，把自己从上到下清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才换上小五昨日送来的干净衣服，全身顿时一阵清爽。唐三将右手抬到自己面前，淡淡的蓝光从掌心涌出，一根蓝银草悄然生长，在他的掌心之中摇曳生姿。 似乎又进步了。 对于唐三来说，这49天铸造对体力和精神的考验丝毫不比之前大师带着大家进行的那两个阶段的训练差。每天都在不停地铸造和思考，他的身体所承受的压力一点也不比负重跑要少。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拥有足够的韧性和耐力，再加上内力的支撑，恐怕早就支持不住了。但也正是因为这每天对自己身体的磨练，令他全身的肌肉变得比之前更加绷紧。只是唐三的手却依旧像以前那样修长，手掌上也没有任何老茧存在。进步的不只是他的体力和魂力，同时还有玄玉手。按照唐三自己的估计，这49天近乎疯狂和痴迷的铸造，竟然令他的魂力再次进步，提升到了33级。当然，这不只是这两个月努力的结果，和之前那两个月的磨练也有着很大的关系。不到4个月的时间，魂力再进步1级，这样的速度只能用恐怖来形容。尽管突破了30级的瓶颈，可是每一级魂力需要的积蓄，对普通人来说，也至少要修炼半年以上才行。资质差的，甚至需要1年的时间才能有所提升。当唐三走进食堂的时候，他有些惊讶，大家竟然都在，而且已经开始吃早饭了。其实，众人并不是从今天开始才这么早吃早饭的，只不过唐三这些天一直忙于铸造，根本没注意过这些。 啊，我们的铁人来了。哟，铁人今天怎么这么干净啊？ 东西弄完了，自然就出来了。算算时间，距离咱们前往天斗皇家学院也没几天了。 戴沐白一向是十分骄傲的，他也有着骄傲的本钱，可在唐三面前，他却怎么也骄傲不起来。尽管唐三的魂力和他还相差许多，但戴沐白知道，如果真是以性命相拼的话，几乎可以肯定自己一定是拼不过唐三的。在整个史莱克七怪中，唐三无疑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一个。但是戴沐白也知道，唐三的成就并不只是天赋那么简单。这49天的时间，唐三在做什么，大家虽然不知道，可是每个人却都能听到那几乎从未停歇过的敲击声。那需要怎样的毅力才能完成啊？在唐三的刺激下，不只是戴沐白，就连最懒惰的奥斯卡在内，其他人这些天也在努力修炼着他们自己的魂力。大师提出了一个不睡眠修炼法，就是让所有人以修炼魂力来代替自己睡眠的时间。每天除了一些必要的魂技锻炼和身体活动之外，剩余时间都在进行魂力的修炼。过程虽然枯燥，但对实力的提升无疑有着很大的益处。期间，小五的魂力提升到了32级，其他人魂力也有着不小的上涨。 三哥，这次你又弄了什么好东西出来？给我们大家看看。 其实这段时间我做的东西并不多， 因为制造起来实在比较麻烦，除了几件暗器以外，我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实用的东西。 我们也有饭。 嘿，三哥就是好，还能雨露均沾。哎，快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什么叫雨露均沾啊？难听死了。小三还没吃饭呢，让他先吃饭吧。 还是小五心疼三哥。 好，我先吃饭，待会儿我们到外面去，我也好给你们演示，食堂地方太小了。 唐三向小五笑了笑，接过自己的早餐，毫不客气地大吃起来。最近这段时间他的工作量太大，饭量也是水涨船高，在史莱克七怪中就属他吃的最多。其他人都吃得差不多了，众人看着唐三大快朵颐，心里一边惦记着他的礼物。被众人关注的感觉可不怎么好，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唐三快速吃完早饭，立刻站起身。 再让你们看下去，我就要消化不良了。走吧，出去，我给你们把东西配好。哎，小五，待会儿再收拾，我们先到外面去。 一行人来到学院的操场之中，这时操场上空荡荡的，只有洒满的阳光。此时已是初夏，史莱克学院地处大陆中央，即使是清晨依旧十分温暖。 小三，快拿出来吧，究竟是什么东西？ 唐三微微一笑，右手在二十四桥明月夜上抹过，取出了一个样子特殊的东西。那是一个完全用金属打造而成的桶状物，通体呈银色，看上去和袖剑有些相似，但要比袖剑更大一些，也更加厚实。唐三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挽起了自己右臂的衣袖，双手一扳，将桶状物一侧打开，形成两个半圆。众人看到在桶状物内侧有绒布衬底，唐三将其扣在自己左小臂上，桶状物的长度正好将他的左小臂完全包覆在内。他先调整了一下，然后甩了甩手臂，桶状物完全依附在了手臂上，没有丝毫晃动，看上去严丝合缝。这下连小五也不禁好奇了。 哎，小三，这是什么东西啊？是威力更大的袖剑吗？ 不是，准确地说，它算是一种工具，我叫它飞天神爪。你们看清楚我的操作方法。 他在飞天神爪上方前端的位置一拉，拉出五个环扣式的金属套在自己左手五指之上，紧接着五指收紧攥住，伴随着一声清脆的铿锵声，一个金属锥猛地弹了出来，正好超过手掌的长度。紧接着金属锥前端突然爆开，变成了一个金属爪，爪分五指，在阳光照耀下寒光烁烁，尤其是爪尖的位置，感觉上就像是五点寒星一般。 飞天神爪是我用几种金属融合在一起，千锤百炼打造出来的，本身极为坚硬，足以穿金透石。这金属爪就是它最关键的部件，爪子张开之后，只要稍微触碰，就会触动我在内部制作的弹簧和齿轮，令金属爪直接收紧。 一边说着，他把石头凑到金属爪上，只听噌的一声，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金属爪就像是刺穿豆腐一般轻松地抠入岩石之中，整个爪身足足没入了一半。 在金属爪扣中目标后，有五种操作方法。第一，把套着金属环攥拳的食指伸直，那么金属爪就会重新弹开，恢复到之前的样子。第二，如果伸直中指，那么金属爪就会全力扣入，力量极大，大约可以抓透一寸厚的钢板。至于另外三种方法，则要配合它的其他作用了。 一边说着，他中指伸直，扑的一阵烟尘冒起，那块普通的石块竟然直接被抓碎。看到这一幕，史莱克七怪其他六人都不禁咽了口水，他们实在想不出如此坚固的钢爪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其实唐三所说的千锤百炼一点也不夸张，当金属成型之后，就连铸造锤都无法改变它们的形态，是唐三耗费了大量魂力，凭借着他的另一个武魂小锤子才完成的。在铸造过程中，唐三也发现了一些专门属于那小锤子的奥妙。当金属与那看似不大的小锤子接触时，竟然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 无论是什么金属，与小锤子一接触都会变软，用它来打造暗器简直是如虎添翼。可惜它对魂力和体力的消耗实在太大，不断消耗之下，唐三就必须要通过打坐来恢复，这也是他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将魂力提升到33级的重要原因。 这钢爪的作用还有什么？如果只是现在这样的话，似乎还不如我的虎爪。 当然不只是如此，否则它也不用叫飞天神爪了。它最主要的功效是帮助我们飞起来，尽管并不是真的飞，但作为一件工具还是很有用的。你们看，这是它的第三种功效。 唐三先重新将钢爪弹开，然后朝着大约20米外的一株大树抬起左臂，拇指猛地伸直，只听嗖的一声，附带在护臂上的钢爪闪电般弹出，在阳光照射下带着一道闪亮的光芒瞬间飞出去，直接抓入树干之中。众人清晰地看到钢爪后面连接着一根大约只有细麻绳粗的钢索，紧接着唐三无名指伸直，脚尖在地面轻点，身体如同离弦之箭般在钢索的牵引下眨眼间扑到了那棵大树之上，脚尖在大树上轻点，凭借着飞天神爪的拉扯，整个人横在树干之上，食指弹动松开钢爪，唐三几个起落已经回到了众人面前。飞天神爪内部的每个结构都非常复杂，由大量的齿轮和弹侧组成，当然对于唐三来说，这并不是什么精细的工作，真正精细的还是沉睡在24桥明月夜中的那18颗铁球。小指弹起，钢爪收回护臂之中，唐三手腕一抖，五指已经从铁环上脱离开来，铁环自行回到护臂内隐藏，看上去它依旧像是一个很普通的钢铁护臂一般。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